信佛，唔止一個百億咧，一千個百億應信佛嚟到眾生。呢、这個咧，所以啊，不離一個聖字，聖難之惡，聖難受善，聖難度眾生。所以咧，發信、報信、應信，咁啊，呢個字覺醒呢下作佛，佛咧聖眾覺。莫聽身外求，身外咧求求，身外有冇覺？冇得覺。身外哪一個覺醒呢？是不是覺醒呢？是在這個心內嘛，心生萬法，性能覺萬法嘛，心性就在心內，身外一度都冇性啦，身外連心都冇，何來一個性？所以莫聽身外求，聽身外嚟求佛咧。呢、这個叫做奇拗，都問拗，揾唔到呢個拗。聽身外而求佛咧，咁樣當然水帶流點嘅人流唔到嗰個字，所以莫聽身外求。自性埋，即是眾生。自性一埋咯，埋咗自性咯，就有生。自性埋就有生，吹吹生，时时生，刻刻生。將自性埋就有眾生啦。埋咗自性有地獄眾生，埋咗自性有惡鬼畜生眾生，埋咗自性有天人阿修羅嘅眾生，埋咗自性啊有無量嘅眾生。將自性埋就有生，即是眾生啊。自性覺即是佛。有個自性覺，覺到無生，埋的時候有生，覺的時候有，哪裡有生？那我們睡覺一埋就發夢，覺的時候有沒有夢啊？沒有，覺到無生，何來有夢呢？所以自性覺呢，無生，無生，無生就佛呢。所以經文三性、十性具果報，微佛一人具净土。三性、十性的自果報，微佛一人具呢個净土，净呢個無生法。無生法人係佛啫，微佛一人正無生法，所以自性覺到無生啊，無生啦，呢個就佛。那無生法人就是佛。慈悲即是觀音，起捨都明為世間，自性覺咯。所以呢個覺性咧，覺到無生，無生而生，流出呢個慈悲遍法大，慈去以樂，無言大慈。唔係話有言咧就令你得樂，唔講呢個言意不言。總言之咧，令你得樂。呢、这個無言嘅大慈啊！唔講言意不言，有言無言都令你得樂，所以稱為無言大慈。無言大慈一唔選擇嘅名解，令你人人都得樂，呢、这個就無言大慈。自性覺流出呢個無言大慈，以一切樂。自性覺咧流出呢個同體大悲，就拔一切苦。咩叫同體？菩薩與我哋同體嘅，我哋有苦就菩薩就有苦。菩薩無苦以眾生，以苦為苦。菩薩見到眾生有苦，佢就一定有救苦。佢唔見咧就唔救啊！我哋見到苦就係救苦，何況菩薩見到苦唔救苦？況且菩薩見到眾生嘅苦，以菩薩同體啊，同一個體嘅苦，所以菩薩一定救眾生嘅苦，因此叫做同體大悲。自性覺流出呢個無言大慈遍法大，自性覺流出呢個同體大悲遍法大。呢、这個大慈大悲啊，邊個菩薩再多咧？觀音菩薩，所以慈悲即是觀音啦。觀音啊，觀音就大慈大悲噶嘛。 所以自性觉啊，留即呢个慈悲就变法态咧，我哋呢个就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咧，以法界众生之乐，拔法界众生之苦，带由呢个慈悲心咧变法界。佢呢个慈悲心啊，从自性觉开始留即嚟。其实就明为晒知啊，从自性觉咧。他又留着这个起舍就变法界，起起一切，对一切都生欢喜，这个名是起的。舍他有什么都能够舍，有财舍财，有法舍法，有禅定舍禅定，是不是？什么他都能够舍，真舍。他舍的时候欢喜舍，不是勉强舍，讲明了。不是说那个面子啊，勉勉强强来写，可欢喜写，有什么都写什么，是不是？他从这个欢喜心里头写一切法以众生，写一切神力以众生，写一切财宝以众生，写一切饮食以众生。今天这个起写又就变发大。他们汽车就变发大，哪个菩萨这个汽车心在大呢？晒子菩萨就汽车都明明晒子嘛。南正即色法自性觉，从这个觉性开始就变发大。南正一切众生的业障，众生一切业障他能够清净。南正一切众生的烦恼，南正一切众生的苦，南令南正三障。这个是谁呢？就释迦牟尼佛啦。释迦牟尼佛一出世啊，令到我们口业又清净，身业又清净，意业又清净，烦恼又清净，业障又消除，生死耶远离。就南正三障之烦恼，所以这个南正法界众生那个业障啊，是哪一位啊？就释迦牟尼佛啦。南正就即色啊，从自性觉咧，从自性一觉咧，去到南正众生那个业障啊，南正众生的业障啊，以释迦牟尼佛在大，释迦牟尼佛咧系在呢个未土成佛啊，净土啊。冇得净，净土众生个个都冇业障嘅，唔需要你净咧。啊，呢、这个未土咧就有业障咧，就需要佛嚟净啫嘛。所以南净业障即色觉，平静嘅即未土。啊，从自性觉留住呢个平静嘅心咧，我话边讲？阿弥陀啊！阿弥陀的心在灵丹在正直的四十八业道众生九品灵丹彼岸不选择的上品亦得中品亦得下品亦得普利三界的普利三根利顿都同修阿弥陀佛的心在灵丹要再正直的你念佛就得啦，念佛咧，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极乐，所以阿弥陀嘅心咧，再正直，再平等，但冇一个人咧超过阿弥陀，所以平等正直心咧就阿弥陀，别啲世界啊，上根利智可以往生嘅，下根下生啊冇嘅。极乐世界嚟有，上根就得，中根就得，下根就得，系嘛？九品含灵丹彼岸啊！四十八愿度众生，只要你念佛就得啦，阿弥陀佛就度你啦嘛。佢呢个平等正直心咧，的确系啊，我算系阿弥陀。咁咪人家解阿弥陀咧，叫做无量光啊！阿弥陀就称为无量寿。错，阿弥陀佛心平等嘅，平等嘅咪放光明嘅咪无量光咯，平等嘅咪光咯。阿弥陀佛个心咧正直嘛，正直冇委曲嘛，冇委曲咪冇生灭，不生不灭啦，呢个咪无量。 樣受圈，即係阿彌陀咧已經係無量光，帶入呢個心地平等之故。阿彌陀佛咧又稱為無量壽，帶入呢個心啊正直無生氣之故。所以自性覺平等正直心咧，就屬阿彌陀。我佛都平等正直，不過阿彌陀咧，你比較咧大的啊，轉性的嗱平正直是彌陀。人我都是衰微，邪心是海水啊！何來一個人我咧咁樣？知佛冇人我啊，菩薩又冇人我啊，攞都冇人我嘅，點解嗰邊咧？我哋凡夫有一個人我咧，自性埋嘅，一埋都自性啊，無人去見呢個人嗰個相嘅，無我就起我執咧，埋都自性啊，見到呢個人相，見到個人相啦，執呢個人相為我，所以有我執，見人相就起我執，帶又埋都自性。呢個人相我執佢過唔過啊？哦，必須未三文過。所以人我是衰微的，這個水微山呢降84000入場，所以人相的我執啊非水微山的人能降，所以人我是衰微，邪心是海水啊，海水是大女的，海水大啊，邪心也大，什麼叫邪心呢？白有白無打，以知此自見具足62，方便問你又講嘛，係嘛？或有呢個我，或有或無，則有呢個咪邪咯？則呢個有見呢個你邪心咧，則呢個無見亦係邪心咧。有見可以大海水咁大，無見又可以大海水咁大。以知此次見就具足62喎，有62見喎，62嗰個邪見啊，所以外道咧，人哋五蚊就有我同一個見啦，五蚊以外有我，咪兩個見嘛，五蚊大我小就三個見嘛，五蚊小我大就四個見啦，哦。不名咯，四五中二咪20個見咯，係嘛？色翻色受想行識咪有四個嘛？四五中二咪20個咯，過去20，現在20，未來20咪62見。62見咧係邪見咧，邪見咯，又如海水咁大，所以呢個邪心就是海水嘛。所以印度啊，96宗外道啊，都是呢個邪見未曾，好似海水咁。所以埋咗自性，豈有無嘅邪見？以五品嚟執呢、這個執我呢個邪見，咁樣邪見等海水咁廣大。那係呢個妙法蓮華境，妙莊嚴王都有邪見。比呢個正藏正眼人靚大都就到咗佢邪見，邪見到咗啦，佢就真係見佛。一個邪見唔到咧，佢唔會見佛嘅。但又到咗佢個邪見啊，啲人到用神通嚟到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係咪？身上出火，身上出水，用呢個神通嚟到咗呢個妙莊嚴王嗰個邪見咧，令佢咧就見佛啦。所以邪見就海水啊，煩惱是波浪啊，自性一埋啊，邪見就海水啊，被呢個警風一吹，海水就散啲種種嘅波浪，波浪就煩惱咧。警風一吹啊，呢、這個邪心咧就散出84000嗰個煩惱，淡淡的咧就喊親痴嘅煩惱。背足嚟講就84000嘅煩惱，當然海水咧地碰一水咧有無量嗰個波浪，就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被冰碰一水呢個邪心咯，海水就變千途萬浪嘅煩惱， 烦恼之中呢，其中一个毒害的烦恼，毒人害的害物，一个毒人害物那个烦恼哦，这样做什么恶龙，就可以输一下就变成恶龙。今天这个烦恼之中哦，有一种欺骗的烦恼呢，背望就比神，比神有些神通的，有些神通的不能够知得近，当你又供养他，我就背望的嘛，背望是比神啊，比神的完全这个背望，用这个背望呢，这样来受人来拜啊，来斋啊，这样他就喝过酒啊，有些食啊，虚妄是比神，虚妄的烦恼是比神。尘乐之事而别呢，因这个六尘而起这个劳累，一夜这样来辛苦奔波劳碌，未巧来奔前，未前来劳碌，这些什么呢？这些变得而别啊，尘乐就等于海水中的而别啊，而别呢就可以这样奔波劳碌的为饮食。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一有做事又做，一夜奔波劳碌的，这个是尘乐，不又是未巧奔前，即尘乐是而别，贪嗔都是地狱的。这个烦恼之中呢，烦恼过落，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贪嗔的烦恼啊，就落于地狱，贪属水嘛，即有寒冰地狱，嗔就属火嘛，你有火限的地狱，地狱不离火土水土，寒冰地狱火限，即贪嗔是地狱，而痴都是畜生哦。哦，变成个惊恐一脆啊！呢、这个邪心海水起烦恼啊！呢个疑似个烦恼，疑似烦恼就做畜生啊！疑似就是理不明啊，无惭无愧，是理都唔明。哦，呢、这个疑似，疑似咧个名啊，就做得畜生啊！所以疑似个烦恼就将来做畜生啊！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知。将来埋得自性嘅，有邪心有烦恼，悟咗自性嘅，有慈悲有喜舍。你埋咗悟啦，现在咧有光悟，写埋就悟，写个埋有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知啊！知性有觉，知性一觉呢，嗰阵时咧，日夜都常行呢个十善，身咧就不杀盗淫，三中善，口就不妄言，不以耳，不恶口，不两舌，四中善。我哋嘅耳咧。不贪嗔痴三种善不贪嗔痴就意业清净不妄言两舌恶口就口业清净不杀到人就身业清净身口意三业都清净咯哦嗰阵时清净咪上天堂咯天堂便知你想上天堂啊一成行十善三年清净咧，呢个天堂就嚟啦。除人我虽未可啊，自性觉，除咗呢个人我相，除人相啊我执，冇咗呢个人相，打破呢个人相，除咗呢个我执啦，呢个须弥山就包咗，冇须弥山。须弥山系人我相成，虚邪身恶水劫。这个邪心有无那个邪心去了没有六十二种的邪心去了没有去了这个邪见那个心海水就结了烦恼无波浪灭没了这个邪心呢惊恐啊随便说我都随便那时候的烦恼就没有波浪就灭这个海水啊不是咸水啊去了邪心这个海水啊叫做圣海啊不叫咸海，即 正可以拿呢個放浪咧，正可以冇煩惱嘛。所以煩惱無放浪別，篤開望而路接，篤開呢個網箱咧，忙咗咯。啊，篤人開咪嗰個網箱忙咗。哦，呢個二路都接咗咯，接種咯，二路接種。自心地上覺性而來，方大方明。外照六門清淨，嗱，哦，六欲自顯，咁樣啦。呢個心地咧，哦，清淨啦，冇咗煩惱，冇咗邪見，冇咗人我，啊，冇咗呢個毒害，哦，咁樣冇邪見無煩惱，呢個心地就清淨，自心地上清清淨，心一清咧，啊，覺性而來，啊。水清的熱焰，心清的這個是佛焰，覺性的焰，覺性焰啊，覺性而來，它配在這個心地上啊，心生萬法嘛，覺性而來的它難受萬法嘛，覺性而來配心地上放大光明，放大光明啊，外照的六門清淨，照我們眾生六根清淨，中山的六根呢，外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哦，六門的清淨，外照的六門清淨，這個覺性而來放大光明，外照的六門清淨，清淨的心地上，有一位覺性而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講到這個地方，我就益在這個臨寨老人。臨寨老人有人的聖狀，他說有一位無畏的真人，在耳丹六根外面頭方剛動地，未證具者寒，就是講過一次，覺性而來方大光明，外照都六門清淨，南柯六欲自顯啊，如果六門清淨呢，六根清淨了，不染六塵，不染六塵就離欲，六根呢清淨就離欲，離欲呢就出這個欲界，出欲界呢，六欲自顯呢都破了，六欲自顯啊，四天王天、通理天、夜魔天、道率陀天、花落天、下化自在天，這個六欲自顯啊，未曾離欲，有男女自欲，有飲食自欲，有睡眠自欲，所以證明六欲自顯啊，覺性而來方光明，照得六門清淨啊，六根清淨啊，清淨就離欲，冇咗男女欲，冇咗飲食欲，冇咗睡眠欲，冇咗男女飲食睡眠嘅欲，呢個欲界就冇咯，所以南柯六欲自顯啊。自性的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啊！地獄即係三毒煩惱見啦，貪嗔痴嘛。三毒煩惱有三等，上等嘅三毒嘅地獄，中等嘅三毒嘅惡鬼，下等嘅三毒嘅畜生。哦，自性方光明。內嚟照咧，照呢個心地，心地之中咧，呢個三毒就即除，貪嗔痴三毒煩惱開始啊！開陣時咧，地獄惡鬼畜生等，一時消滅，冇地獄惡鬼畜生，冇咯，地獄惡鬼畜生冇咯，冇咯，自性而來方光明，三毒咧除咗，咁樣咧。三摩道咧就一時消滅，三摩道一時消滅啦，咁樣啦，內外都明切，內就心，心無三毒，內又明切，外就六根，六根咧就清淨，外又明切啦，外六根咧就講呢個身，身清淨，內咧無三毒，講個心，心又清淨，心身清淨咧。呢、这個曬放清淨啊，身心都清淨，呢、这個角度就清淨咧。身心清淨就係曬放啦，不二曬放，難得我哋身心都清淨。覺性而來一照六根清淨，覺性而來一照 三焦聚，身心清净，大晒放，大晒放，不作千秋而何后喜？你唔修行，你唔得身心清净，三十都唔清净，点可以生极乐世界啊？而何后喜？而何生极乐世界？所以欲想生极乐世界，一定有身心都有清净。大众闻知了然虔诚啊！大众听多六祖嘅人讲咧，亲闻祖矣，像祖师都灵哦。一闻咧，即时大众身心都清净，身心清净忽现前，马上见自己嘅本性，了然虔诚啊，见到嘅佛性啊！一个身清净啊，心唔清净，你见唔到个佛性咧？一个身清净啊，一个身体唔清净嘅，你亦见唔到有佛性嘅。身心都俱净咯，了然见性嘅，即系大拜去行善哉，清言普贤法界众生闻者一时误解啊！我帮你赞叹啊！啊，普贤啊，法界嘅众生。八大在大，八大内所有嘅众生，阿文多六祖咁样讲咧，一时都可以悟，皆一切法即心自性，咁样学。是善自性，若欲修行，再大得啊，不由再知。六祖话：我系善自性，论到修行嚟讲咧，再大亦得，嗱，再大亦得。不由在自，唔係一定嘅。有出家就自又守得行嘅，在大亦得。何以故？佛法平等，在家難行，以東方人心善啦、啊。一個在家難行啊，不如東方人嗰個心善啊。東方人嗰個心善咧，哦，不如在家難行。在智不修，西方人心不福。當然你在智之後，你唔修，你在智你唔修，你唔修啦，你個身就出家咧，你個心未曾出家，又要西方人嗰個心惡，係咪？若果你係在家難行，當然東方人心善。在家咧，你難行。雖然你曾出家，你個心已經出咗家，但係東方人嗰個心善，所以心出家而身未出家，都又要東方人心善。一個身出家，嗰個心唔出家咧，反而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唔西方。但咧。有身心出家，你個心，你個身人出家，你個心人出家。但心清淨咧，心清淨嘅就見性，見性咧就放光明，放光明咧六根就清淨，三毒就消除，呢個曬放咯。啊，即是自性曬放。每個人都有問，在家如何修行啊？見未教授，李士斌問六祖喎。李士斌呢個在界人，我哋在界咧，做官唔可以出界嘅。我哋做官在界啲人咧，好多都在界人，佢哋如何可以修行咧？在界啲人受，因為教授，因六祖啊慈悲啊，教授我哋點樣在界修行？祖兒，與大眾作無相眾嘅，我今日同大眾啊作個無相。無相就波野，波野就無相。除咗波野以外啊，都似有相嘅。除咗波野，波野就無相。我哋大眾咧作呢個波野無相嘅眾，眾即係大眾。但以此修得成紅嘴無邊。你以呢個無相波野嚟修咧，修到波野現前咧。今日你哋個個以我六祖嘅紅翠都無別，當然共六祖紅字一個地方無依無別，常常以六祖紅翠都無別，亦不作史上太不出家意道何益嘅？當然你唔受呢個無上嘅果嘢嘅功德， 中年俾你派一個花言絕答啊！你望得到無上火嘢，你就達唔到道嘅。依道有何利益呢？啊，有無上火嘢咧，你以六祖六紅趣。一個網呢個無上火嘢啊，太不切啊！以道都有何大利益？中意心平何可持戒？行直不可用參事。忍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暖。四句一答。心平，心要平。心平就冇抱大，有時抱有時大，但係呢個心唔平。心平絕對唔會有抱，唔會有大。心平就坦，出品之坦蕩蕩，少人常戚戚。心平就坦蕩蕩咧，嗰個心無抱大。一有抱大咧，呢個道就不會啦。咩叫過啊？過就明明過。咩叫大？不結就明明大。某一件事情唔好過懈，又唔好不及。過懈咪過咯，不及咪大咯。所以在呢個空間呢、這個中庸，中庸禁之之啊。中庸不限都唔禁自戰，中庸嗰度啊，個個都唔識去行，我現在指鬥啊，孔子咁講。而者過之，智者就過之，而者就不限。有智慧啲人啊，過咗咯，得唔到中庸，中庸都中庸啦，你過咗咯就得唔到啦。所以智者過之。而且就不夾，不而且又不夾，所以咧呢、這個智者過之，而且不夾，中庸，禁自恥啊！而且過之，智者就過之，而且就不夾啦。今日中庸啊，不明，禁自恥，而且過之，不僭者不夾。呢、这個言咧，有言得人咧又過分，不俏嘅人咧不答，所以言咁嚟不俏都答唔到呢個重用，知咁嚟言答唔到個重用，佢呢個毛病咧就係、是、過懈及不答，答唔到呢個重用，所以佛在世啲時候有一個比丘咧嚟出家，勇猛正出，一夜嚟用功，用得神神乎乎。都要得唔多，佢哋想還俗。今日就嚟佛嗰次放假，佛世尊啊，我出家貪辛苦，一夜用功不得都唔得到，我不如唔做和尚。佛世尊咧一切指引啊，啊你在家的時候做咩工作？管啲乜嘢？管啲閒談。你管啲閒談，呢、這個言歡又如何？言歡就冇聲音，打雷冇聲音。言急咧，言急斷言，打雷就斷咯。不急不緩，不急不緩呢個聲音咪好聽啊！曬專業受到啲意思啊！你唔好過意急，又唔好過意緩。有啲人急啊，變咗神乎；有啲人懶惰，完全冇寬容。所以不急就不緩啊！緩固然是有過啊，急也是有過的。所以孔子講中庸以不明，加油智者過之，而者不及啊！今日我哋呢個心平嘅，無過分，無不達，何樂前大？而來齋戒啊！以前就講得戒。戒呢後就過分又犯戒，不及又犯戒，那係戒戒之中。以來呢個戒哦，三二，你攞二二咧，你就速長二，長二就犯戒。呢、這個二又過咯長，長二咧你唔捨得佢，你又犯戒。 呢個咪長耳犯戒啊？係咪啊？不過啦嘛，呢、这個耳成戒過墮咗咯，又犯戒。誒、啊，李姨叔，阿、啊、李姨叔又犯戒。啊，呢、这個耳啊，我唔愛佢啦。啊，離開啲耳啊，離開啲耳嘅又犯戒。所以呢個耳成啊，唔可以墮，又唔可以離。啊，墮唔對啦，啊，我唔要啦，唔要又唔對，係咪啊？所以墮咧又犯戒，離耳叔又犯戒。所以呢個戒律之後咧，啊，都係過懈同埋不達兩個地方犯戒。心平咯，無過懈，亦無不達，呢個咪持戒咯。心平，二個三要咪三要咯。啊，二個衝呢個二十日，我唔超過十日咪唔犯戒咯。過咗十日就犯戒啊嘛，唔過十日啦嘛唔犯戒。二來嘛，我唔可以離耳叔，我唔離耳叔咪持戒咯，離咗呢個耳叔咪犯戒啦。所以心好心平，何何持戒？你個心咪平，不過不戒啊，做事啊，樣樣都合而來嗰個理而戒律，何用持戒？都係心平啊，得無過都無戒，無過懈都無不及，合乎中道。所以曬啲牛讚我哋個食咧，剛不四，佢就合乎中道咧。剛食都過分噶嘛，一個完全唔食嘅又唔對。所以咧，日中一食，時下一宿，呢個咪心平啦，呢個咪持戒啦。所以曬尊齋戒啊，無過懈都無不及啊。所以外道咧，就過分啦。不二來啊，日中一食，我哋唔食，變咗餓死咗。生物外道咧就講唔食，佢呢個咧就過分噶嘛。曬尊齋戒咧唔係要你唔食嘛。亦唔係要你過分嚟食嘛，我都唔食啊，午前可以食啊，早晨亦可以食，咁唔食呢個就無過懈無不達，呢個咪持戒啦。出心平何樂持戒，心平啊無過懈啊，過分又犯戒啊，戒不合又犯戒，心平無過懈，無過懈，無不合，合合以呢個戒律上平，何用持戒？行積不何用參禪？呢個行嘅係講呢個心行，唔係行路嗰個行嘅。我哋個心咩要行？心行嘅有積，邊樣積咧？好似一個供言咁積。即係啲共戰嗰個延線啊，積咗條題。心咧又要共言咁積，共言有冇不曲？冇不曲嘅。積嘅就冇不曲啦嘛。心行積都冇千曲，冇千曲嘅咩妄想都冇啊。妄想帶入嗰個心唔積，稍微一千。妄想就來，心而直言啊，冇妄想啊，即係帶入呢個心唔係直言，直言嘅咩啊？直言嘅犯貪啊！我哋犯貪，非心都自賤，乜嘢都唔留念咯、啊。你嗨氣我唔嗨啦，我犯貪啦。嗰時有財我唔求啦，犯貪啦。嗰時有名我又唔愛啦，犯貪啦。心而直就犯貪。一切都唔留念，呢、这個咪犯戒，呢個咪參禪，係嘛？心都有積噶嘛，心然積，所以古來大德用功，一句話後一談，一談就大落解。佢就喺呢個話頭一鞋咗咯，咩妄想都冇，不過心一積落爆大，會俾佢誤導，俾佢見性，所以心積。心有積噶嘛，積心是道場，積心就冇千功，冇千功冇妄想，冇妄想咪參禪。如果有妄想啊，唔係參禪啊，參妄想。嗰陣時啊，點可以淨係參禪啊？參禪一個妄想都冇。直見自己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係本來冇妄想嘅，所以心直嘅，用參禪。 唔係呢個潮州佬嘅，唉，有個和尚嚟放單啊，到邊個地方嘅參訪嗰啲人，誒，潮州啊，潮州嘅，有佛趣得不得志，無佛趣就急走過三千里路逢人不多錯會，哦，有你人好智，無你急走過，呢個咪正啊！即行到離有離無噶嘛，有無啊兩邊啊，你個心一千曲咧，唔係有就無，唔係無就有。一個心直嘅根本咧，不自呢個有無啊。啊，你個心直行，不自有無，三千里路逢人不可錯佢。好似我哋有犯家，犯家嗰條路直嘅，啊，一個唔直嘅，你就唔會犯家。啊，行到半路，誒，呢個地方好閪閪啊！啊，呢個地方好閪又玩下咧，啊，呢個地方啊有財又求下，呢個地方有色嘅又自下，哦，名利財色咧就流連忘返。加油你唔直咧，你直犯家就冇咗呢個名利財色嘛。文理財色就在兩邊嘛，直行咧就不至二邊嘛，所以呢個直行可犯大啊！所以呢個三年前次，個道人含奶而可笑悲，終不成悲啊！自見的離異，必無犯離。呢、這個漸離將呢個異唔會再犯離嘅，所以。碌碌不肯治，富寬得不離貧，苦性不看排，以今都無取所。碌碌不肯治，好似呢個隻唔治啊，呢個鸚鵡唔治呢個碌碌啊。碌碌不肯治，富寬不離貧，你點樣叫佢都唔返嚟啊？佢出籠了，佢點樣可以返嚟？佢出咗呢個籠啦，佢還返嚟，係咪啊？古聖不安排，以今都無住所，唉，我連職都冇，所以呢個心係直嘅，心而直言，一句話頭夠大，除咗貪錢，呢個就貪錢啊！貪錢嗰個心冇千曲，冇千曲冇妄想，冇妄想你咪禪咯，冇妄想個心咪又而直言一樣，一直夠大。即行者都何用參禪？人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鄰。在家人修行咧，只跟住自恩報恩，自恩報恩啊，大悲之本咧。自恩而不報恩，就甚至畜生。呢群經有嗰句話：不自恩者，甚至畜生。自印者是大地自滾，我哋呢個印咧有佛印，有天地印，有國王印，有市長印，有呢個市子印，再親戚咧就嗰個父母嗰個印啊！啊，我哋係嘛唔好忘印啊！父母啊，生我養我，養到我哋咁大，神高馬大，養到我哋。忍咗我哋咧二十年咧，我哋又報父母嘅忍咧，又報翻二十年，唔知二十年，一年半大利嚟講，呢、這個利唔講啊！啊，二十年咧又再翻十年嗰個利，我哋又忍翻父母有三十年，忍父母有親養喎，忍得親養父母，親身嚟養，啊唔好話叫人家啊，你代我養咧咁啊！得嘅，人報得個父母人咧，親養父母嘅，人則親養父母，所以神分定性咧，神喺北。